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。 我的意思是说，我不会接受丁义珍向我行贿，绝对不会。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，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，中国农民那么倒霉，有你这么个坏儿子？ 迷雾重重，激流暗涌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，以坚定的信仰、无畏的勇气，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。请听长篇小说《人民的名义》，作者周梅森，演播季寒邦。侯亮平注意到了，赵东来是个很有生活情趣的男人，分析案情并没影响他煮咖啡的情绪。赵东来还打开背景音乐，让屋子里飘荡着轻盈的舒伯特小夜曲。不过门后废纸篓堆满了饭盒，说明他平时用餐的紧迫简单。哥伦比亚咖啡豆味道还不错，你也来点。赵东来把香喷喷的咖啡递到侯亮平的鼻尖底下，解释说经常通宵熬夜，让他养成了喝咖啡的习惯。侯亮平喝了一小口，苦得他直瘪嘴，我老土，喝不惯这个东西啊。赵东来就兑奶，兑了很多的牛奶，侯亮平才能喝。侯亮平说自己也熬夜，喝点茶就行了。赵东来摇头，说是警察的活重，靠茶顶不住，非得重口味的浓咖啡才行。侯亮平不服，说反贪局职务犯罪侦查的活就不轻啊，也没养出这种洋毛病来。两个人斗着嘴，感情更融洽了。侯亮平建议查一查9月21号陈海车祸前后荆州的非正常死亡和失踪情况。车祸跳楼是非正常死亡，突发性心脏病之类也可能是非正常死亡。赵东来心有灵犀，说已经开始查了，正重点追查那个给陈海打过电话的神秘举报者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9月21号、22号、23号这几天，荆州非正常死亡和失踪人员都是调查重点，尤其是企事业财务经理人员，因为举报电话提到神秘的账本。侯亮平很欣慰，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。蔡成功案刚交给市局并案处理，两支侦查队伍就意外会师了，以后也可以共享侦查信息了。侯亮平就也主动向赵东来介绍了欧阳菁的案情。蔡成功对欧阳菁的50万贿赂和后来的举报均系个案，和916事件、陈海被撞以及丁义珍的出逃没有太大关系。他认为谋杀反贪局长陈海，在众多领导的眼皮底下安排丁义珍紧急出逃，都不是一般人干得出来的。这个案子很复杂，既有职务犯罪，又有刑事犯罪，还有经济犯罪。赵东来表示赞同，他分析说案子的确很复杂，但有些迷雾已经被拨开了。比如说你们省检察院曾经怀疑我们的一位领导同志，怀疑他包庇自己老婆放走了丁义珍，甚至怀疑他和陈海被谋害有关，现在看来都是错误的。我们这位领导其实是清白的，起码目前是清白的。侯亮平没接话，转而谈起了高小琴。山水度假村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， 丁义珍逃亡前经常出现在那儿，本省高官曾经也把那个地方当作食堂。而高小琴和丁义珍都和916事件有关系，大风厂的土地最终也是落在这位阿庆嫂手里。当然现在看来高小琴挺清白，只是不清楚山水集团的内幕。赵东来似乎是下了很大的决心，透露说，今天既是一起研究案情，那就不藏着掖着了。我查出了一条相关线索，涉及山水集团一个名叫刘庆柱的会计。这个会计挺有意思的，出国旅游，东南亚自由行，已经走了28天，而且是在陈海被撞的同一天走的。侯亮平就是一愣，那就是他了，东南亚还玩28天，恐怕已经被灭口了吧。赵东来表示，没有确凿证据不能下结论，但如果山水集团这个会计真的被灭口，打给陈海的举报电话以及电话里提到的账本，就极有可能和山水集团有关。侯亮平灵机一动说，哎，必要时你们公安局可以考虑对山水度假村搞一次扫黄，探探虚实。赵东来赞成这个主意，说他其实一直盯着山水集团，甚至已经安排了一个卧底，正准备择机行动。会面结束的时候，夜已经很深了，小花园里静悄悄的。赵东来把侯亮平送出来，两个人都有一种相交恨晚的感觉，尤其是侯亮平，想起了纪昌明对赵东来的评价，庆幸自己结交了一位能干的新盟友，这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。会审失败，线索断了，不成想赵东来突出奇兵，来了个中路突破。陈海被谋害确凿无疑，凶手已经被那段录音锁定，只要找到那个账本，真相就将大白于天下，一系列诡异的事件也将水落石出。更没有想到的是，3天之后，陈岩石也突然跑到反贪局来举报了。陈岩石这老头也是真逗，本身就是离休老检察长，从纪昌明到他们反贪局的大小头目，没有不认识的，可他偏要到举报大厅登记举报。负责登记的小伙一见是老检察长，赶忙打电话向现任局长同志汇报。侯亮平一听，不敢不重视，放下手上的事情，立刻下楼亲自接待。陈岩石被安排在6号接待室，正坐在沙发上看材料呢。侯亮平一进门就抱怨，哎呀，陈叔叔，您有什么事儿不能直接去我办公室谈呢？还跑到这儿来登记，不信任我也可以去找老纪嘛。陈岩石摘下了老花镜说，侯局长，你别叫，我这是登记在案，公事公办，免得你像陈海那样应付我。这呀，还是赵东来给我支的招呢。侯亮平在接待席位上坐下，怎么，赵东来给您支招，他让您来折腾我的？哎，你这态度就不对，很像你的前任陈局长，怎么是折腾啊？我举报，请你公事公办。不瞒你说呀，我刚从荆州公安局来，涉及他们的材料全给赵东来了，涉及你们的也请你们好好去查。听了陈岩石的话，侯亮平有些哭笑不得。 陈叔叔，怪不得陈海过去夸你们第二检察院业务繁忙呢。陈岩石没好气地说，所以你们得把眼睛瞪起来，该查的线索都好好查。哎，陈叔叔，我们查，一定查。侯局长，在这儿就别陈叔叔了，有录音有录像的。陈岩石说着，从一大叠的材料里边抽出了一份递上来。侯亮平接过来一看，材料是打印的，封面上赫然一行大字，关于汉东省前省委书记赵立春违法违纪12个问题的举报材料。侯亮平愕然一惊啊，赶忙关掉了实时录像，而后举着材料晃着，冲着陈岩石苦笑。陈叔叔，您是不是找错举报地方了？我们省反贪局可没有权限查出党和国家领导人呐。陈岩石这才发现原来材料拿错了，把材料要了回来，并郑重地告诫说，亮平，这件事儿可要给我保密呀。侯亮平点了点头，劝说着，不过陈叔叔，您也悠着点儿，这么大岁数了，犯不上再为过去的事较真儿。您老不是都想开了吗？连卖房款都捐了，去住了养老院。陈岩石火了，哎，我说侯局长，你怎么和陈局长一个腔调啊？我和赵立春不是私怨，是公仇。我根本就不在乎什么副省级，但是赵立春这种人不垮台，我们党和国家就危险了。侯亮平不愿意和老人在这里争辩，就说，陈叔叔，要不到我办公室谈。陈岩石摇了摇头，我哪有时间呐，陈海的姐姐陈阳来了，我正好有几天空，明天去趟北京，我就不信搬不倒赵立春。说着又换了一份材料递上了，侯局长，把录像打开吧。这一份材料有图有真相有线索，矛头直接指向高小琴和山水集团。高小琴近来心情很好，走起路来轻盈袅娜，眼睛里是流光溢彩。一场智斗斗得有声有色，想必给侯亮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反贪局的这位侯局长虽然属于不可接触的危险人物，却也是很可爱的，让人欢喜让人愁。想不愁就得把功课做足，进行必要的人格美容，这是他多年养成的良好习惯。夜色朦胧，星光暗淡，高小琴放飞心情，独自在草坪散步。这里是世外桃源，是他的独立王国。每当他看见一栋栋童话般的别墅，看见清脆广阔的高尔夫球场，看见度假中心高耸的大楼，都会产生一种梦幻般的感觉。她是一位女皇，正漫步在自己的国土上。两个醉汉互相搀扶着，在甬道上踉跄行走，粗声大气，醉话连篇。这是他会所的两位常客，也是贵客，市政府的秦副秘书长和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副院长陈清泉。高小琴迎上去，笑盈盈地打招呼。秦副秘书长笑得像一只猫似的， 打听那位俄罗斯姑娘卡秋莎在吗？高小琴说，当然在，人家正在3号楼等秘书长去学俄语呢。秦副秘书长做举手投降状态，打着酒嗝抱怨着，今天让陈院长害了，酒给灌多了，学不成了，得回家。陈清泉就色眯眯地打趣，秘书长走了，那我可就改学俄语了。秦副秘书长也不吃醋，说了句随便。高小琴安排车送走了秦副秘书长，劝陈清泉早点休息。陈清泉一点正经的没有，油腔滑调地说着，休息啥呀，我得去学俄语。却不了，就在陈清泉走进3号楼和那个金发碧眼的俄罗斯姑娘卡秋莎在床上亲热的时候，一辆面包警车开进了会所。几个警察从车里冲出来，准确地找到3号楼扫黄来了。高小琴当时正在行政楼办公室看书，他多年来养成了一个好习惯，睡前总要读点啥，开卷有益，而且也是人格美容的需要。电话铃声忽然响起来，陈清泉带着哭腔求救， 不好了，高总，人家来扫黄了。 高小琴吓了一跳，这些天的好心情顿时间灰飞烟灭。高小琴急忙按手机找到了祁同伟，埋怨厅长扫黄也不提前打个招呼。祁同伟满是诧异，哪儿来的扫黄啊，他根本就不知道。祁同伟让高小琴别着急，等他了解情况再说。几分钟后，祁同伟找到了带队过来的光明公安分局治安大队钱队长。钱队长在电话里向厅长同志汇报，说不是扫黄，是接到了群众举报，有人嫖娼，还说盯这些洋妓女有些日子了，早就准备动手了。祁同伟打着官腔问钱队长，有没有搞清楚啊？山水度假村的高总说了，有几个来中国学习交流的年轻学者兼职做外教，市中级人民法院陈清泉副院长一直跟他们学外语。钱队长不服，对着手机吵，齐厅长，有在床上光着腚学外语的吗？这事儿难办了。齐同伟说，不难办，放人好了。这钱队长却不知道得了谁的圣旨，竟然很是固执，公然抗命说，不行啊，齐厅长，现在市局查得严，私放嫌疑人是要处理的，除非赵局长下令。 嘴里还在乱吃，腿还在乱跑，床还在乱上，人民群众反应很大。据说农家乐现在变成干部乐了。有个地方叫山水度假村，也叫农家乐，是有高尔夫球场和外国高级妓女的农家乐。我市的几个政法干部现在还偷偷地往那儿跑，在那儿乐不思蜀，不知羞耻，影响极其恶劣。